今天的本地需要的主题是你能够做出调整成为先驱吗？你能够做出调整你能够做出调整成为先驱吗？那耶和华上帝呢鼓励我们做传讲王国的好消息，那我们对这个传道的要表现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看看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保罗的榜样。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三节，那经文说：“为了好消息，我愿意做任何事，好像众人传讲好消息。”那他为了好消息愿意做任何事。那我们也应该要表现同样的态度。那么愿意做任何事是什么样的态度呢？这应该不是马马虎虎的，也应该不是轻轻松松的样子。那人什么时候表现这种的态度呢？那比如说你突然得了比较严重的病，如果没有看医生会影响到你的生命，那么你会有什么样的身体状态呢？为了健康，你是不是愿意做任何事？对不对？每做这样的时候的你的心非常急躁的感觉，应该可以说愿意做任何事。那么你对传道活动有同样的感觉吗？你的心为了传道非常急躁吗？愿意做任何事吗？那耶和华见证人的中央长老团呢，在这方面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们经常表现这样的态度，为了传讲好消息愿意做任何事，也鼓励我们每一个传道员报名珍贵选举。珍贵选举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每个月花几十个小时的传道职务。你有没有考虑过报名珍贵选举呢？1990年的月报里头，中央长老团就鼓励我们参与这个活动。文章的主题是凭着先驱工作表现对耶和华的信赖。那文章里鼓励我们每个人都问问自己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真的能够在耶和华面前为我不是先驱一事辩护吗？我们要问问自己，我现在没有做珍贵先驱，真的在耶和华面前有足够的理由吗？那如果目前真的有一些理由不能做先驱，不过你有没有努力过克服这种问题呢？那你现在的环境如果不容许你成为先驱，可以看看是否可以做出调整。比如说现在出去工作的妻子呢，也许并非必须工作。过了退休年龄的人，也许并非必须继续工作。或者很高的生活水平、昂贵的旅游或者最新款的汽车，其他东西呢，不是人生所必须的。那会中里的年轻人呢，你也可以分析一下你的自己的环境，然后可以定下明确的日期。年轻人可以定下明确的日期，几年几月几号，作为你开始珍贵选择的例子。这可能是你毕业学校的例子。那我们再次分析保罗的榜样吧，他是非常热爱传道的专家。那保罗为了照顾会众非常忙碌的生活，但他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已经过满了。他是当时的分区监督，分区监督的生活非常忙，对吗？不过他也为了自己的生活还要做世俗工作，但他也没有认为他已经有工作为败就已经过了，反而他还是渴望扩大传道。他说：“我日切盼望也能向你们在罗马人宣扬好消息。”没错，传道是他热切盼望的事。 传福音是对他来说非常强烈的愿望，他无法停下来，他永远没有下班，反而时时刻刻都致力于传道活动。因此呢，我们也应该像保罗一样，要克服任何的障碍，热切渴望扩大自己的传道职务才对。我们也绝不应该感觉自满，认为自己目前已经有足够的事情可以做了，还要扩大自己的传道职务才对。不过有些基督徒担心，目前对我们的传道活动有兴趣的人越来越少，也许这个活动越来越反应不好，现在是不是很好的时候做先知？不一定，有这样的担心。那我们考虑古代埃及的十个灾殃的例子。那古代埃及十个灾殃开始之前呢，对埃及人来说，以色列人的解放没有什么，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特别有兴趣的事，对他们来说完全没有关系的。不过十个灾殃一个一个发生，那么埃及人感觉怎么样？日常的生活受到影响了，那他们就不能不关心以色列人。最后所有埃及人都深刻地知道以色列人的解放和他们的埃及人的生命很有关系。那现在的情况也一样，很多不认识上帝的人来说，我们的好消息看来跟他们没有关系。看来大家都这个 好消息没有兴趣。当耶稣完全战胜魔鬼撒旦的时候，地上的人们都不能不关心了，因为耶稣的战争跟他们所有人的生命很有关系了。因此呢，我们的传道活动不会停止，反而越靠近哈米基督顿越兴旺，所以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开始正规先知。所以呢，在场的所有弟兄姐妹们，上帝现在发出邀请，所有情况容许的人报名正规先知。那以前做过现在没有做先知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也可以现在再次考虑能不能开始先知服务。那这个工作呢，有全能上帝的支持，耶和华也保证传道活动是最有意义的、最有未来的工作，我们大可以放心积极报名正规先知。不过有些人还有些忧虑，做先知可以维持生活吗？很好的问题。看看路加福音的十二章二十五、二十六节。路加福音十二章的二十五、二十六节。做先知可以维持生活吗？这个是一种忧虑。那么怎么说呢？二十五节，你们谁能靠忧虑叫寿命延长一点呢？你们连这最少的事也办不到，何必还忧虑其余的事呢？那这里说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的生活忧虑，为什么我们不忧虑也可以呢？看看接下来的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二十八到三十一节说，耶利的草木今天还在，明天就投进火炉里。上帝上节自草木这样的意象，何况你们呢？他不是更要赐你们意象吗？你们的信心太少了。你们不要再老是关心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再忧虑挂心，这一切都是世上列国的人热衷追求的，你们的父亲自然知道你们需要这些东西，你们只要不断追求他的王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是的，耶和华上帝给我们提出保证，所有自愿加入先知行列的人呢，托蒙上帝的扶持和照顾，所以不用担心。做先知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依靠上帝，完全依靠上帝，看看上帝怎样祝福你。请大家每一个人，请你认真考虑你自己能不能做先知，如果有可能性，就马上向会众的长老们询问。 不过呢，你也有也许一些理由，以前做过先知，现在不能做先知了，那该怎么办呢？心里有点痒痒，对吗？那考虑一下美国的一个小会众里面的一位弟兄的例子。他在自己的地区里面先活几年，他给现今学生留下好个榜样，给他们良好的培训，让会众的训练做有效的传道员。那么如果受到这个弟兄的这种鼓励的，所有人都留下这个会众，因为这个弟兄的鼓励非常好，那么这个会众会变得越来越大了。那么为什么这个会众现在还是小会众呢？因为会众里的很多信徒都做珍贵先知，就搬到受职工的地方去了。他们当中许多人进了激烈学校做海外传道员，所以这个会众还是小会众。没错，这个弟兄呢，本人能力有限，本人不能搬到受职工的地方，但他的当地的活动影响到全职。那耶和华上帝确实祝福他，鼓励会众弟兄姐妹们的行为。所以呢，你也可以跟这位弟兄一样，鼓励会众里的弟兄姐妹们做珍贵先知，然后支持会众里的珍贵先知的工作。既然你现在不能做先知，也还有无限度的机会为上帝服务。那现在做先知的弟兄姐妹们呢，怎么样可以为会众更多的服务呢？你们支持会众的传道安排，就能做出贡献，造诣所有的传道员。那先知也有很多责任可以理解的，除了主持现今研究去书房，还有先知每天还可能要照顾家人，也要做世俗工作。不过先知呢，应该尽可能每周起码参加几次的会中的传道安排，因为我们宣扬王国的信息主要还是通过挨家住户的传道，就像耶稣和他们的门徒做的一样。所以先知的属灵情况和经验也可以大大造诣别人，先知在会中的传道安排里面可以跟别人分享自己的心得。那先知热心传道，经常参加会中的传道安排，可以为别人树立很好的榜样。那人人都很赏识先知对会中的传道安排的贡献。好，那么节目就回到主祭的地上。